搞养成？鬼怪养成计划，叶修当然不可能独立完成，这事儿需要工会来配合。而直接找玩家牺牲来成全战队角色，这种做法有些不人道，所以基本还是得靠马甲号来完成这事儿。具体怎么操作，叶修正准备找武晨商量一下，结果刚听到这想法的武晨却已经回复： 这个不好操作。 怎么？ 叶修问。 我已经做过测试了，一只鬼怪单人完成击杀的话是100分，而他击杀一名玩家积分增长只有1分。我们先不去考虑人手啊、账号卡这类问题，单算击杀，玩家不穿装备不做防御，被一只鬼怪击杀也要10几20秒甚至更多。击杀100人是100分，就按15秒一人算，100人这就需要25分钟。当然如果鬼怪会群攻，或者随着实力的增长越杀越快，都是存在的。不过在考虑到我们的人手问题和一些可能的风险，我觉得搞养成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好操作。 哦，明白了， 叶修回道。其实以他的经验，看到一名玩家居然只有1分时，就知道这对于目前的星星而言不好操作。不说武晨做的算术，单就人手，对于星星来说就得费一番功夫解决。身边是没有的，楼下倒是一堆网吧的客人比较现成，但是谁会无缘无故帮你这忙呢？尤其荣耀玩家这时候自己也要忙着参与这活动，如此一来貌似只能花钱雇人。星星目前的财力倒也可以这样奢侈一下，只是如此折腾是不是划算呢？叶修心下盘算着，转念间却又想到自己刚刚击杀的这只水藻怪，击杀后君莫笑一下子得到了625分，他竟然已经击杀了525名玩家，活动开始到现在也不过一个多小时，这个效率好像和武晨的计算完全不成正比啊。这家伙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他的积分基数本身就比较高，本身就是个小 boss 级的鬼怪？这个活动介绍上没说呀。叶修这正琢磨呢，就见街道远端一队人急吼吼地冲了过来，领头一位叶修半生不熟，轮回工会的会长，三界六道。这队人到了桥边，急匆匆地就朝桥下水面看去，一刹那间叶修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而三界六道呢，在看到君莫笑的一瞬，干脆就已经不往桥下看了，开口就是一句： 你妹。 嗯，你们养的？ 叶修说。他意识到了，这个吃了525名玩家成长起来的鬼怪根本就不是凭借自身条件实现的，而是有人有意识在喂。养成不只是叶修能想到的，就看武晨早在叶修去问之前就已经做过测试，显然也意识到这活动有这种空子可钻。至于其他工会的玩家，那论网游经验比起职业选手更丰富，当然更能注意到这一点。而他们有人手，有马甲号，实施起来没有星星这么多的成本和顾忌，如此养成一下显得势在必行。轮回这样做了，而且他们找到的这个鬼怪真是相当不错，这水藻怪用对攻击方式，防御和生命和其他鬼怪一样脆弱，这似乎就是百鬼夜行活动中所有鬼怪的特点。但是除此以外，盘踞水面的它攻击强悍，而且那种一堆水藻成团撒出的方式可谓是有多少杀多少，是可以飞快养成的一只鬼怪。但是既然是养成， 怎么不看着呢？ 叶修很诚恳地提出他的疑惑，这也正是武晨提出的可能的风险之一。而现在叶修将轮回风险了，却还在给轮回中肯地提出建议。三界六道是泪流满面，他们没有看着吗？当初他们有，只是水藻怪越来越强大，对他有企图的玩家纷纷都成了他的食物，这对轮回来说那就是额外的投喂，他们非但不会阻拦，还会非常欢迎呢。 于是到最后，看守人员根本没有看守的性格，干脆自己也跳下去喂水藻怪来提升喂养的效率了。结果叶修的君莫笑就在这么一个时间路过，被水藻怪给抓住，偏偏他又是一个散人，自己一人就能够完成多职业的技能配合，于是这水藻怪被干净利落的击杀了。轮回的人也是看到叶玉生凡在世界上的叫骂后，意识到有些不对。他们不知道别家工会是不是也有养成，但至少他们家就有。三界六道连忙消息询问这边的玩家水藻怪是否安好，结果为战队舍身一跃的看守玩家这会儿也正往回赶，面对三界六道的询问只能一团支吾。三界六道顿觉不妙，干脆亲自赶来，其他人还往桥下看呢。三界六道一眼看到这走上桥来的不正是君莫笑那货吗？刚刚得了600多分，直接跃居第一，我们好辛苦养出来的水藻果然是被这混蛋给夺走了吗？三界六道心里那个苦啊，但偏偏骂了一句你妹后就说不出其他了。他能去责怪叶修吗？不能啊，因为叶修已经理直气壮地责怪他了。 得看着啊，弄个这么厉害的家伙出来，多少不知情的玩家都被祸害了，我刚才也是差点啊，下回可不能这样了啊。 下回？这家伙居然还想下回？这要换个别人，三界六道早一声招呼一拥而上将其爆个精光了。但现在是叶修，倒不是对叶修他有什么尊敬和顾忌，而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。眼下他身边人本就不太多，而且个个都是实物，掉过经验，光着身子，光着包裹，这要去施展武力恐怕也会被叶修吃掉吧。三界六道牙咬碎了也只能往肚里咽，只怪他们太贪婪太阴险，还想利用过路的玩家。如果真是派了人盯好左右，过来人就打招呼的话，至少见到叶修这种危险分子就打招呼的话，妈的，打了招呼这人就不会抢了吗？说实话，三界六道一点都不这样认为。看守的作用本也不是和人打招呼，一声招呼人就不抢，神之领域什么时间这么和谐了？尤其是俱乐部工会之间。明着被抢都没处说理儿去，更何况还是这种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让人赔，这么幼稚的话三界六道都不好意思去说。这一次他们只能是吃了一个哑巴亏，眼看着叶修的君莫笑就这么坦荡荡地走了，他们一堆食物光着身子站在桥上，看着下边清澈的河水发呆。情况当然得和战队那边打声招呼，因为三界六道一开始就邀功去了，说他们这边准备养一只大妖怪出来，战队到时看需要派角色来接收，但现在没了，总也得交代一声。如此养成的其实远不止轮回一家，有专职的网游部门，这样的活动怎会不做有针对性的研究？在看过规则后，可以说远在活动还没开始的时候，各大俱乐部工会就已经计划要这样做了，只是一开始不知道成本，等活动正式开始一试才知道，死一次居然就一分。如此低廉的收益让大工会也只能集中人力物力养一只。叶修的君莫笑突然就跃居第一，让他们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。黄少天虽然世界频道上在那样嘲讽，但心里其实也明白，只不过星星怎么下手这么早呢？这么快就把养成的鬼怪给消化了？诚实厚道点的人都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很有一些人一想到叶修一贯的血雨腥风，顿时就接近真相了，这货该不会是抢了别人家的吧？于是就在那一瞬间，其实并不止轮回的三界六道在询问状况，各大工会的会长都在问自家的养成，只不过最后得到噩耗的只是轮回罢了。其他家听到自家的养成没事儿， 心里就先踏实了大部分。但末了当然也要好奇一下是不是谁家这么倒霉。这个想打听也不麻烦，甚至都不需要动用间谍马甲之类的。工会会长群里直接就有人问了。 我说刚刚军模校是不是把谁家的给抢了呀？ 先说话的是霸气雄图的蒋游。作为昔日家世的死敌，霸图方面的人向来都是以最恶意的姿态来揣摩叶修其人。有蒋游问了，其他好奇的人也就不用多问，只是有的出声表示一下没有。最后就是三界六道五排泪流满面的表情刷屏了，大家一看心下了然，一边心中暗喜，一边还要假模假式的安慰。 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 三界六道如何不知这帮会长此时高兴都还来不及呢？但是他现在确实很需要倾诉，而这些和他同级别的竞争对手此时当真是非常不错的听众。听完三界六道悲惨的故事，众人自然又是一番安慰。虽然叶修根本不是有意，但以他们对叶修的印象，当然不可能替叶修辩解，只可能恶意揣测。 那家伙肯定是知道的。就是啊，这么明显怎会不知道啊？真不是东西啊，大神中的败类，大家可都要小心点啊。 这边聊天，游戏里各大工会会长却都向他们的养成团下达指示， 高度警戒，尤其提防军魔校和星星的人，还有轮回的。 别看在群里对三界六道各种关怀备至，但事实上对待他和对待叶修没两样，也是完全从恶意角度出发揣测。轮回现在养成的鬼怪没了，他们会不会来抢别家呢？人人都在想着这一点。与此同时，这一波交流让大家也意识到了，养成不是自家独有的秘密行动，各家都有在搞。那么都是在哪儿呢？有抢，这个当然还是可以抢一抢的嘛。于是瞬间各工会中的间谍马甲纷纷开始活跃了。